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27集，实力碾压，非常打脸。杰瑞愣了一下，然后往后退了一步，他吐槽的厉害，可也恭敬地开口。 秦小姐， 先不说程俊，光是实力恐怖的程水、程火，跟各个分堂的堂主对秦冉的态度，也给手下的这些人立了威信。一边的唐青这才侧了侧身，看向秦冉那边。秦冉拉下羽绒服的帽子，精致的眉眼微挑。别客气，今天我不是主角。他身后，施立明扣着帽子，又戴了口罩。只有几个跟他熟悉的人才勉强认出来他的身影。秦冉这一行人明显是冲着他们这里来的。杰瑞抿了抿唇，还是问道： 秦小姐是找我们有事情吗？ 庄园里的人都听说过秦冉喜欢玩这件事，该不会是来逛训练场的吧？施立明上前一步，还没回答，不远处一个年轻人匆匆跑过来，是直接冲着唐青来的，神色激动道： 唐小姐，陈火先生让我来找您，小黑身上的代码有进展了。 一句话说完，年轻人就看到了秦冉，他立马往后退了一步，礼貌地跟秦冉打了招呼。 秦小姐。 秦冉的手还插在兜里，听到这话他微微皱眉，看向年轻人：你们在研究小黑身上的代码？年轻人点头，刚要说什么，一边冷艳地站着一直没有说话的唐青终于开口了： 先回去找陈火师兄嘛，代码还没有研究出来。 他直接打断了年轻人的话，没有看任何一个人，语气淡淡的： 你也解释不通我们现在到了哪个程度。 这话自然是对年轻人说的。庄园的技术群都在情报堂，跟一群不懂这些的人确实没有办法说代码跟解代码的问题。年轻人挠了挠脑袋，张嘴也不知从什么地方跟秦冉说起来。从头说起呢，秦冉也不一定听得懂，他还想要急着回去看成果的模拟结果呢。唐青站在一边，他看着年轻人十分冷艳地勾了勾嘴角，没有说话，直接转身朝情报堂的方向走去，金色的头发微微晃出一条弧度。行了，你走吧。秦冉把目光收回来，年轻人如同大赦一般，连忙跟着唐青身后跑着。 哎，秦小姐，那我就先回情报堂了。 这个人， 程木本来在想挑战的事情，听到几人的对话反应过来，皱眉。秦冉低头笑了笑，眉眼轻挑：没事，他们解不出来的。 哦，那就好。 程木一听心里舒服多了，他是知道秦冉的电脑技术的。身后跟着的施立明却不知道，他往前走了一步，低声询问秦冉为什么他们解不出来，毕竟程火是很厉害的，而且那位唐小姐听说也非常厉害，据说是仅次于程火先生的存在。秦冉没有说话，只是朝四周看了看，几步远处有个横杆，他双手枕在脑后，慢悠悠地往那边晃着。因为菜，等坐到了横杆上，秦冉才看了程木一眼。程木握了一下拳头，一双漆黑的眸中满是坚毅。他往前走了一步，看向杰瑞： 我今天要挑战你。 杰瑞见秦冉没有跟自己多说，就去武器架边拿武器了。听到程木的这句话，他愣了一下，觉得自己听错了。 啊？你说什么？ 挑战你。 程木脸上的表情没有变，言简意赅地说出三个字来。 杰瑞身边的几个人面面相觑了一眼，压低声音， 这程木是找虐吗？竟然还敢找你挑战。 别说程木这个月没有来训练场，就算来训练了，也远远不是杰瑞的对手。杰瑞也眯了眯眼，他想的不是这些，而是目光深沉地看了一眼秦冉。程木挑战他，秦冉来这里是什么意思？不想让自己出狠手吗？杰瑞的面色黑了黑。秦冉坐在横杆上，手撑着身侧，两只腿还微微地晃着，阳光下眉眼显得有些漫不经心地反射着微微的恣意。似乎感觉到杰瑞的想法，他微微抬眸笑道，你尽管出全力，不用顾及我，我不管这些的。杰瑞神色一动道， 秦冉小姐，您确定？ 当然，我就是来随便看看热闹的。秦冉笑得懒散，看起来确实没有太大问题，他确实没有要为程木撑腰的意思。杰瑞这才松了一口气，他今天穿着大衣跟众人说了一声，就去后面的休息室换练功服。施令明就气定神闲地站在另一边，跟人一起看热闹。采购堂的人也有在这里的，看到施令明似乎看热闹一样的，不由低声问他， 程木怎么忽然挑战杰瑞了？这件事做得不明智啊。 跟程木对打的人不止杰瑞，不过也就杰瑞打他最狠最不屑，情报堂的人都是那个性子。眼下大庭广众之下，程木又来挑战杰瑞，有秦冉的发话，凭杰瑞的性格不但不会下狠手，还会变本加厉。毕竟这一次他没有挑事，是程木先挑的头。 还有你，半个月都没有下来训练。 采购堂的人看不清施立明的脸，就低头压低了声音说， 邹堂主已经换了一个接班人训练了。 施立明进不了执法堂，但在采购堂却实力不弱，之前邹堂主一直把他当种子选手培训的，眼下却因为他的倦怠换了一个目标。 我没有不下来训练。 施立明笑了笑，最近十几天虽然没有参加训练，可是每天看着秦冉跟程木的对打，他真的学到了不少经验。空闲期间，秦冉还会跟他们说发力跟作战技巧。 实际上我们一直又跟在秦小姐身后训练。 他压低声音开口，眉眼挺张扬的。施立明的语气里带着献宝，又带着得意洋洋的意味，让身边的人不由抽了抽嘴角。 看你说的，我还以为你跟在老大身后训练了呢。 这年头八卦藏不住，施立明的几句话没有几分钟就传到了换好衣服的杰瑞耳中。杰瑞穿了一件黑色的练功服出来，正好遇到程木，他皱了皱眉说， 程木，你输给我也不算丢脸，别以为跟着秦小姐随便学了几招就能跟我对打，我们都是打过黑拳的，趁现在还没开始，我们可以协商一下。先声明，我是绝对不会留手的，到时候丢的不只是你的面子，还有秦小姐的面子。 现在庄园里的人都还是尊重秦冉的，如今这个消息传出来以后，大家表面上还会尊重秦冉，可是心里面怎么想就不得而知了。程木看了他一眼，声音依旧冷酷， 不用。 两人一道出去，秦冉还坐在横杆上，一手撑着身侧，一手拿着手机，似乎在玩什么单机游戏。看到两人出来，他就迅速完成了游戏，抬了抬眉眼，一张好看精致的脸上有些懒散，看起来似乎没有太大的攻击力，旁人真心不觉得他能够教程木什么。周围人让出了一块空地，杰瑞拿了自己常用的武器长棍，程木什么都没拿，就站在原地等杰瑞。 此时已经有不少人闻声赶过来围观，看到这一幕不由笑了笑。 他怎么不拿武器啊？ 可能是因为很厉害，不用武器也能随便打人，跟程水先生一样。 庄园里，程水跟人交手的时候就从来不用武器，程水实力强悍，用不着武器借力。这个人看似是在为程木说话，实际上是讽刺了一句。这里的大部分人都挺看不起程木的，明明没有实力，却在庄园里占了那么重要的位置，还住到了那栋古堡里。程木之前在训练场待过，大部分的人都知道他实力太弱。 也不一定，万一秦小姐真的教了他， 半个月能教什么？ 哎，我们打赌，他能在杰瑞手下撑几分钟？两分钟？ 上次一分钟就被打倒了，勉强一分半吧。 程木将这些话听在耳中，整个人没有动，直接看向杰瑞。 哎，你准备好了吗？ 裁判是执法堂的一个人，他在宣布开始前看了程木一眼，压低声音，只有两人能够听到的声音，说道： 程木先生，实力这方面没有捷径，杰瑞也是从小开始训练，中途还自己去打了黑拳。别再说秦小姐教了你，你直接开口认输也算挑战结束，就说是跟杰瑞讨教一番而已。 程木看了那人一眼，没说话，在他宣布开始的时候直接横扫出拳。他拳风凌厉，完全不像是之前的风格。杰瑞本来挺漫不经心的，看到这一幕，他面色瞬变，倏然地往后退了一步。然而程木的动作比他想象中更快，杰瑞手上的棍子还没有挥舞出去，就被程木找到了一个破绽，将他整个人扔在了地上。后背有些伤，杰瑞不到一秒的时间又迅速爬起来，这一次也下了狠手。原本好整以暇站在一边说说笑笑的人，此刻全都安静下来。所有观战的人都能够看出来，杰瑞是半点后手也没有留。然而砰的一声，似乎还有一道细微的咔嚓声，杰瑞猛地往后倒退了好几步，肋骨断了几根，嘴角也沁出了血。他踉跄了几步，还是没站稳，跪倒在了原地，即便有木棍撑着也支撑不了他站起来。不到一分钟的时间，这一下围观的人瞠目结舌，一个个的都说不出一句话来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